No matter what, that's all that matters to me. 声音的结尾带来了这种回声，就好像是夏天时光的回响。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剧《微风轻少》，更多的人可能知道这首单独打榜的歌 No Matter What。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今天是周四，古月要给你带来的是一组关于音乐剧的音乐了。音乐剧啊，歌剧啊，好像大家觉得这些剧作离我们很远吗？但是如果你去剧场，会看到在今天的看音乐剧的人群会不同，大家一场接一场刷着相同的剧，甚至有的人整个的台词歌曲都能唱出来。这首刚才我说了，选择音乐剧《微风轻少》。《微风轻少》呢，也是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拉德威伯的作品。这首作品没有像他其他的像《猫》啊、《歌剧魅影》啊那么有名，但是有几首歌留下来非常好听，就像这一首，刚才是勒布埃宗演唱的《No Matter What》，而这一首呢是莎拉·布莱曼演唱的《微风轻少》的主题。 How will it the stars whisper when you're sleeping? I'll be there to hold you, I'll be there to stop the chills and all the weeping. Make it clear and strong, so the whole night long, every signal that you send. 去了吗？就像前面说到的，别辜负那些时光啊，就是这样的天气，即使今天相对湿度很大，有些闷热，这就是夏天应该有的方式。在今天我来想说一下天气，下午晴转多云，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着这样的天气预报，小时候想到小时候听广播，也是这样的感受。在今天，我刚才说到大家进入剧院，但是疫情的原因，我觉得大家在听广播来感受音乐，也是一个很好的、最安全的打开方式。这个假天我们在音乐中度过，其实也想说，我们的五月时光的系列音乐会也将在8月份本来要举行的，也将是延期进行。再过些日子呢，具体和大家来说一说，还有今年举办的几场很特别的五月时光音乐会。听着微风轻上，我会想世界上的万物万事的千姿百态，我们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身体力行地体验着，把万物万事都放到心中来品味。打开你的耳朵，来聆听这些关于声音的故事，声音的季节，不负时光。这首歌的歌词的感受，其实也在说这首无论怎样生活都要精彩，心情都要不错，音乐都要继续。来看看秀杰也说了，音乐无处不在，在内蒙啊，在内蒙听的效果也一样的好，网络嘛可以连通你我。不一样，其实音乐剧演出的时候，我经常会说，他的驻场演出是一场接一场，有时甚至是一年、几十年、十几年。那像一些几大音乐剧啊，像这一首《歌剧魅影》，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演出场所。首先当然是伦敦西区、百老汇，当然还有很多的驻场。那刚才的这个版本呢，来自于韩国的版本。接下来呢，我再来给你带来伦敦的演出版本。不同的魅影，不同的版本，那其实也会有不同的演员阵容、卡司。就像摇滚莫扎特分法扎、德扎，这些都很有名。 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消息，就是歌剧魅影在伦敦西区消失了，整整一周年了。在去年的八月份，伦敦西区的音乐爱好者得知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由于疫情的影响，经典剧目安德鲁莱德威伯的歌剧魅影被迫永久退出舞台。它指的是以带引号的永久。为什么这样？一般来说，一部音乐剧要长时间的上演才使得卡斯阵容进行，而且包括剧目布景，甚至一个剧院为一部剧来特地营造的舞台。尤其像魅影这样的舞台是很特别的，包括舞台上的大吊灯，还有观众席上的吊灯砸下来都是特制的。要说歌剧魅影这部音乐剧是安德鲁莱威伯在1986年创作的，那剧中呢，女主角 Christine 的唱段是威伯专门为第二任妻子莎拉布莱曼量身定制的。而这里我们也听到的是1990年伦敦西区的演出版本。这部歌剧1986年10月9号首演，那它成为了伦敦西区女王陛下剧院的常驻剧目。在疫情之前几乎每天都有演出，仍然是一票难求，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乐迷都会去伦敦西区看一场歌剧魅影，把去伦敦看一场音乐剧作为自己的行程单。就是这样一部牵动人心的剧目，那目前消失在伦敦西区。其实不止这一部剧目啊，当然像很多的音乐剧的演出肯定要停止的。那在今天呢，其实英国政府仍然未允许像国内的剧院进行像音乐剧这样的演出，加之海外的游客急剧减少，所以伦敦西区的许多剧院都面临着资金不足难以为继的问题。歌剧魅影的制作人卡梅隆·麦吉特是说，社交距离对于伦敦西区艺人而言也是一场灾难。在去年，英国政府宣布为文化艺术机构提供了15.7亿英镑的资金来舒缓，但是这对备受打击的英国剧院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除了歌剧魅影被无限关闭，像著名的在今天很著名的音乐剧《汉密尔顿》、《悲惨世界》等音乐剧也无望在2021年、2022年以前回归了。当然，更多小众的剧场更面临着倒闭的危机。所以在今天，还好我们可以用电波来聆听、来支持、来欣赏。首是音乐剧《猫》当中那《魅力猫升天》这段的音乐，这是这部音乐剧当中我唯一喜欢的一个段落，或者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段落，甚至比著名的《Mambury》更喜欢。我觉得这段音乐写得很有意思。 Thank you. 剧，像有四大音乐剧被称为是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西贡小姐，被称为世界上的四大音乐剧。但其实我也很不赞成这种说法。可能有朋友说，哎，你怎么什么都不赞成，像三大男高音你也不赞成。其实之前的说法都不是，指的是三位男高音，但是后来转来转去变成了这样的译法，其实也便于怎么说，我觉得更便于商业操作，还是商业操作的形式。比如说 New Age 是因为商业操作它有了这样的称谓。那还有比如说像四大音乐剧，原本呢其实是指的是金牌制作人 Macintosh 的四大音乐剧，那像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西贡小姐，这些有很多成功的音乐剧啊，像芝加哥、狮子王、吉屋出租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剧，不在四大里，只是因为这四大是 Macintosh 来制作的。但是其中最有名的，让我国的观众最有名的，就是这部音乐剧猫当中的很多的选曲啊，比如说 Memory 啊，而且在国内猫上演的次数应该是算比较多吧，在各个城市的演出。这首呢其实是整部音乐剧倒数的第三首作品吧，差不多是这样。魅力猫升天的时候，所有的猫族们都在欢腾，祝它成为了天使。其中这段音乐写得很有意思。古典流行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音乐剧和音乐剧有关的故事，接下来是广告时间，一会儿见。 曼妙的脆白香油萌发了新鲜的枝头，这几天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雪中出现的印记，脚下较凉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这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时间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时间的尽头万物总消， 被赋予了新的风流， 直到时间的尽头太感美好， 直到时间的尽头值得去骄傲， 直到时间的尽头 中。哎呀，这全包圆整装饰优惠太多了吗？怎么老通话中啊？ 上次我沾上了优惠啊，全屋都配进口实木的家具，房子过完户咱就开装， 现在又送软装代金券，我问问咱能不能都得着啊。 净水器、防盗门、定制柜还有全房暖气啥的全白送，还要人送，不合适了吧？ 问问呗，要是都能白送又是好几千。 在理，4006668866，赶紧的。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怎么不是？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在今天我们一周挑战一首阿根廷必为我哭泣，下半时段的第一首肯定是这一首。那大家可能听了前面都觉得，哎，这段不是阿根廷必为我哭泣，当然是，而且这里是选自原版的电影《艾维塔》当中的唱段。一开始是童声，像天使一般，就像在刚才猫当中的那个在说魅力猫升天，然后大家在唱着颂歌，而这首也叫做神圣的艾维塔，它的名字把后面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放在其中，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版本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歌声动人，宛若天使降临。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呢，给你带来的是音乐剧当中的选段，当然一定会有艾维塔，当然一定会有阿根廷别为我哭泣。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This isn't where we intended to be. We had it allYou believed in me, I believed in you. Certainties disappear. What do we do for our dream to survive? How do we keep all our passions alive as we used to do?Frightened you'll slip away. You must love me. You must love me. Right. slip away. You must love me. You must love me. You must love me. 这首也是选自电影《阿维塔》当中的那一首，由麦当娜演唱的 You Must Love Me。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当时这一首是安德鲁拉的微博与 Tim Rice 的创作，两个人已经十年没有合作了。这回呢，为了奥斯卡提名，当时创作了歌曲资格，因而特别谱写了这首新歌，是为特意为电影《贝隆夫人》而创作的。音乐描述的是贝隆夫人在去世前的情感经历。安德鲁、Neil White 与导演 Alan Park 共同制作了一首其实是钢琴与大提琴主导的抒情曲。那我们在这里有钢琴，也听到弦乐。接受当时严格的歌唱训练的麦当娜，技巧增进不少，让这首歌更加的细腻感人。 What I'm feeling, frightened you'll slip away. You must love me. You must love me. 收听古典也流行，在今天我们专门听音乐剧。其实本周的一周古典也流行挑战一首歌，今天可真的是正正经经的到了音乐剧段落。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由音乐剧改编的电影当中的选曲《阿维塔》。这里是麦当娜，演唱的就是《阿维塔》当中的唱段。What you gonna get in me? Just a little touch of star quality。下半时段我们就用阿根廷为我哭泣不要为我哭泣来打开这部音乐剧。Let me dance to your beat, make it loud, let it hurt, run it through me. Don't hold back, you are certain to impress. Tell the driver this is where I'm staying. Hello, when it's like this, get this.Just look at me dressed up somewhere to go. We'll put on a show. Take me in at your flood. Give me speed, give me light. Set me humming. Shoot me up with your blood. Warm me up with your nights. Watch me coming. 这段时段我们打开的就是音乐剧《艾维塔》，其实也是电影，当然更是电影版本的《艾维塔》。 来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其实大家说的很多都来不及和大家分享，因为最近内容还真是蛮多的。听飘然说了，听到最后刚才下半时段的那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主旋律出来才知道，头一次。还有有朋友说是听到进行曲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很特别，这个版本也很好听。是啊，我都是用心给大家选择的嘛。刘远成也说，对我来说音乐剧最熟悉的还是《妈妈咪呀》，虽然北京的演出没有能看，但是阿爸的金曲早就能倒背如流了。其实今天我也带来了，但是时间恐怕不太够。这里有个场景，好像音乐让我们想到麦当娜穿着大衣在狂风呼啸、报纸满天飞的火车站自信的出场。在这里其实麦当娜演得很好，她已经褪去了自己叫做麦当娜的标签，而她就化身为贝隆夫人。今天我们本周其实也听了不少关于阿根廷地区的音乐。那我说了，南半球此时还是冬天，而他们的那些热情的南美音乐其实也融合了在音乐剧的在这里面 Adventure， 包括还有探戈音乐等等都会出现在里面。那在接下来呢，哎呀时间不够，那我们来听这个段落。在这里面都融合了很多南美的音乐在里面。 Oh what a circus, oh what a show。 这里又是另外一个版本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融合在其中。Antonio Banderas 演唱。 What an exit! That's how to go.When they're ringing your curtain down, demand to be buried like Eva Perón. It's quite a sunset, and good for the country in a roundabout way. We've made the front page of all the world's papers today.But who is this Santa Evita? Why all this howling hysterical sorrow? What kind of goddess has lived among us? How will we ever get by without her? She had her moments, she had some style. The best show in town was the crowd outside the Casa Rosada crying Eva Perón.But that's all gone now. As soon as the smoke from the funeral clears, we're all gonna see and how she did nothing for years. 原声也是部分改编自音乐剧《艾维塔》，听到了吗？男生版本的在音乐剧《艾维塔》当中的选曲。艾维塔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是威伯和 Tim Rice 从1974年开始就着手编写的音乐剧，这也是威伯继《基督万世巨星》之后两个人第二次合作。1976年， 那其实阿根廷比我有哭泣的第一张唱片就发行了，里面其实有第一届的扮演者是 Judy Covington， 扮演的就是 Evita。后来呢，在其中呢发行了很多的唱片，唱片在很多国家都成为了销路最好的打榜唱片。在1978年6月21号，音乐剧《艾维塔》第一次在伦敦的爱德华王子剧院来公演。这次呢，其实是著名的伊莲佩姬，被称为威伯音乐剧的夫人，来扮演贝隆夫人。后来，《艾维塔》得了很多的奖项，包括比较重要的伦敦西头剧院奖，这是1978年的最佳音乐剧。第二年5月8号，美国的艾维塔也在洛杉矶帐篷剧院开演了。再后来，其实我们也知道，慢慢的越来越有名，然后出现了电影版。在其中，其实音乐剧当中，艾维塔还有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哎呀，今天看来还是来不及播，那就来听听这首有名的歌曲吧，《走廊里的手提箱》。 Never fool myself that my dreams will come true. Being used to trouble, I anticipate it. But all the same, I hate it. Wouldn't you? So what happens now? So what happens now?Where am I going to? Time and time again, I've said that I don't care, that I'm immune. That I'm hard through and through. But every time it matters, all my words desert me, so anyone can hurt me, and they do. So what happens now? So what happens now? Take your picture of another wall. Where am I going to? You get by, you always have before. Where am I going to? 走廊里的手提箱，这首曲子其实是贝隆夫人艾维塔刚到布宜诺斯艾里斯的时候，身无分文，一无所有，所以提着自己的手提箱，